烦恼。哥哥，请你不要急，让我慢慢陪你跳舞。 喂，您找谁啊？啊？ 这一等来时间长耶，陪时间长，电话没在我身旁嘞，没在身旁，朋友你千万别心慌嘞，继续听我给你唱耶。